芒向編輯部第三次翻翻嚟啦。而家我哋呢个时间系11月1号凌晨。咁啊，有我 Raymond Wong， 系有我许留山， 系有我易德台阳， 有我曾 BC， 家灿走咗。咁啊， 咦，头先阿曾 BC 掟出一个深水炸弹嘅议题出嚟，就 明报啫， 明报讲 佢 啊， 其实。点解突然之间佢咁问嘅？其实明报系咪会收到风？因为阿王浩就话不予置评，哈哈哈哈。咁呢四个哈哈哈哈，其实貌似有啲暗示，即系我觉得啦。 你嘅意思就系话，王浩要买埋苹果日报？ 系佢明报咁问佢，咁佢就哈哈哈哈，咁好似有少少似，唔知咧。你觉得佢会卖咧？ 所以咧，我就咁睇嘅。一周刊咧就啱啱完成晒，即系所有嗰啲钱嗰方面交易啦，即系同埋都过咗手一段时间俾佢噶嘛。咁佢就冇乜点做啲乜嘢，都 keep 翻以前一周刊嗰个风格同埋个做法系咁样嘅。咁市民亦都唔会因此而有啲乜嘢痛脚，或者可能有啲乜嘢睇得出去，喂，唔系、哦、你投共、哦，或者你点样、哦，你嘅立场。 有啲人走咗，我睇到呢个叫。专子就留低，但系佢话俾人挑剔佢，所以佢都好想走。但系陶杰，仲有阿李月珍同埋阿李仪都好似唔在一仔度写嘢啦，就系咁咯。其他就冇，好似冇咩变系咪？ 冇咗呢啲即系专栏嗰啲就会咁样啦。但系你见成本嘢嗰个做法同个路数咧，咁我都有睇，我都再睇佢。咁你见都系冇问题嘅。但如果俾人觉得系好似喂，咦，卖咗盘俾王浩，之前又传佢系点样嘅，收钱又点样嘅，喂，咁依家冇事喎、啊，咁苹果日报如果真系卖埋俾佢嘅话，咁系咪都系冇嘢咧？即系啲人会咁样去谂呢样嘢噶嘛？ 我觉得呢个王浩咧，佢买咗粗行系第一步咯，即系佢就要令到，即系要令所有香港人咧放低嗰个戒心啊，即系 戒心啊， 吓，即系话我买咗呢啲嘢咧，其实都唔会真系影响到个编载立场嘅，咁你哋可以好放心俾我买，即系所以如果佢买完一周刊之后，佢要买苹果日报咧，其实系好 logical 嘅，因为佢买一周刊嘅时候咧，已经应该试到肥佬黎究竟实际上系一个咩人。因为如果肥佬黎佢 即系个底线啦，系咪试到？ 系试到个底线，因为肥佬黎如果佢真系有一啲政治理想嘅话咧，其实苹果日报咧就一定唔会买。其实一周刊嗰个卖法亦都会唔一样。 嗯， 咁结果就唔系咁样样咯。 唔系咯，吓、 就可以睇得出佢其实系想将全档嘢卖盘咯， 卖晒佢咯。 咁佢就俾即系买一周刊嘅方法，可能就系一个。一步步落楼梯咁样嘅方法，等阿肥佬黎可以退，全身而退，即系我嘅。 因为咧 就系咁， 因为肥佬黎咧系一句金句至理名言噶嘛，佢话面子系冇成本噶嘛，咁啊王浩可能就试下买佢呢本一周刊，睇下佢咪真系究竟系咪真系个咁嘅人呢咁样咯。 嗯， 因为我嗰阵时我谂唔通，但系佢卖咗之后咧，我一直都有谂，究竟点解佢会卖咗一周刊呢？咁我系有少少明白嘅。因为 钱咯、 啊，其实最主要是钱，同埋佢其实佢我嘅谂法咧就系佢其实都想唔玩噶啦，即系肥佬黎，我睇得，即系我睇得到，因为其实本来苹果日报同呢个一周刊系有啲 synergy 嘅，即系有啲嘢系可以即系两边炒下话题嘅。咁如果佢将即系好似佢有一个人有两只手咁样，佢而家就将一只手卖捻咗俾王浩。咁佢斩埋自己另外一只手卖埋俾人咧，都系好正常嘅。佢就残废差。 如果佢即系我哋觉得佢做一个即系标准生意人啦，一周刊系蚀好多噶嘛。嗰阵时其实苹果日报到依家嚟讲系仲系赚紧钱噶嘛。 动新闻啫。 印嗰度都仲有少少，即系动新闻嗰度就占好重啦。咁呢样仲赚紧钱嘅嘢，佢会唔会仲会卖埋佢咧？佢呢个时候会唔会即系玩到系就嚟冇，即系一周刊咁啦，要蚀啦，到时先至买定点咧？定系趁依家好价就去买咧？ 佢嘅往绩咧就唔系生意 冧晒先卖噶咯。你如果睇翻肥佬黎嘅做生意往绩，你听翻老萧讲主讲嘅，即系商界枭雄吓，咁你就会睇到佢其实佢个核心价值就系佢做啱做生意咧，就系做到靓盘数就会卖咗佢。即系你睇翻佢过往嘅往绩就系咁。 系一走看盘数唔系好靓，但系都卖得到呢个价钱。 系因为佢卖到个影响力，即系一周刊其实唔系真系咁差咯。如果佢系俾翻一个建制派有即系 friend 啲嘅人做，佢系会有好多广告咯。而家只不过系人哋抵制佢，因为个问题就系你系肥佬黎。 头先明报就话台湾苹果同埋呢个香港苹果加埋可能会卖到几亿美金、哦。美金、哦，即系都咁讲嘅话，应该几亿 美金 啦。话听 唔清楚先嗰句， 佢话数亿美金啫，即系佢话估，而可能以数亿美金买入台湾同埋呢个香港苹果。 咁如果真系买， 都几贵、哦，即系几廿亿港纸、哦。 咁。如果你讲，如果以华文媒体嚟讲，佢嘅影响力系大嘅。虽然即系佢而家做嗰啲嘢系好契弟，有啲即系导人移民啊，嗰啲系即系我觉得就系呃鸠人嘅。咁但系佢如果以一个生意纯粹生意嘅角度嚟讲，咁其实佢系有得做的。因为而家就系佢我唔知曾 B 先有冇睇过啦，就系佢嗰份报纸好 Q 薄噶，即系冇广告咁滞嘅，基本上。咁如果你 好似过新，薄到好似过新年嗰啲咁咯，过新年期间咪好薄嘅。 系，但系佢长年系咁，我每次翻香港佢都系咁薄，所以我就觉得唔 make sense 咯。你一份报纸点可以咁薄嘅咧？即系明报以前咧都冇乜广告嘅，但系明报而家都厚过佢。 一边都系网上嗰啲咯，即系做啲好 soft sell 嘅嘢，即系有啲似呢个咩泰国移民啲咁嘅故事咁咯，即系到最后翻转头系想讲系卖楼盘。你揾我啦，嗰啲咁样。 咁其实就好危险啊，因为佢呢啲就系、是、即系 journalism 咧，就变咗系一个你分唔到啊。究竟佢系一个记者写嘅文啦，定系一个广告咧？你分唔出咯。咁苹果即系如果佢搞到呢一步咧，其实我谂买唔买咧，对即系点讲咧，买唔买对一般人咧系冇乜影响噶啦。即系你话民主喉舌少咗一份，咁其实都系嘅。但系如果当你嗰个民主喉舌成日都系宣扬本土派嗰啲人渣嘢嘅话，咁究竟你需唔需要呢个民主喉舌咧？咁系打 你冇咁讲啊！好多人会喊噶，阿五 Sir 啊，阿细良啊，阿 Lens 啊嗰啲会好唔开心噶。 你要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咧都会有翻少少自信咯，就系话而家佢哋讲嘅，每个人揸支咪又已经系网台啦，每个人揸住一支笔有咩已经系记者啦，即系你有个 blog 已经系记者，咁 或者九个记者， 每人有一个，每人话已经系咯，你其实有啲嘢你其实系有时你民间摆出嚟嘅片系快过苹果部啲，苹果部你睇翻啦。其实有时有啲新闻，佢都系攞翻网民拍到嘅嘢嚟再去跟进或者再做翻一个新闻， 直接抄网民 Facebook 有啲系， 系咯咪佢就系 share Facebook 啲嘢啫嘛，佢不过 share 落佢自己份报纸度。 其实苹果好长时间已经冇 quality journalism 啦，已经即系咁讲，即系我个客观评论就系咁啦。佢哋 我哋谨记嗰啲咩陶杰啊、高慧贤啊，唔系代表到。呢、這个苹果日报即系佢唔系为佢增加到啲咩收入噶？喂，高慧贤近来一篇嘢都唔系好得，好似系嘛？见到 佢又评论我哋即系喺澳洲有唐人俾人打嘅事咯，系咪？ 咩仲有咩牛奶金啊？呢个咩嚟噶？好似听过下 加拿大嘅呢个牛奶金。 咁我哋讲下佢呢一个， 或者讲下福利制度啦，唔系佢谂得咁搞笑嘅，咁样多钱攞到嘅。 澳洲其实冇牛奶金好耐噶咯， 系啊，喺税务上面补贴咯。 税务上面都好似冇，但系佢其实即系产假就有薪假期咁样咯。但系 税务补贴好少嘅，澳洲都其实如果细路仔嚟讲，所以我系唔捻明啦。即系佢又话前几日有坎培拉有三个留学生俾两俾廿个人围殴，报警两次，警察都爱理不理。 我喺嗰度翻个工噶，屌你老母个仆街，你够噏。 唔系，咁佢就话佢都有公道嘅嗱。高慧贤咧，佢就话个三角山也许是无辜的，但系好老实讲啊，你咁样讲咧，话也许是无辜的，就已经好 哇，你真系 即系其实已经系假定咗 断人， 一早已经假定咗佢唔系无辜啦。 系。 咁佢话要努力改善其他国家人对中国人嘅形象，需要中国人嘅共同努力，冇错噶，呢个系啊。旅游嘅入乡随俗， 包括 高 慧 贤啊，屌佢老母，同埋移民嘅要融入当地文化，追随当地嘅价值观。乜加拿大 系 好捻排外嘅咩？加拿大讲普世价值噶、啊，同埋你有冇交足税啊，高慧贤？所以我知道 你哋臭閪啊，成日写中文，屌你老母，用当地文化，唔好写中文咯， 写英文同埋法文咯，系咪？ 西餐 系啊，食西餐咯，唔好食唐餐啦，系嘛？ 系啊， 佢好中意日本噶，佢又好欣中意日本噶。 屌你，港王成日去日本， 系啊，屌！同埋我嗱，我就以我知道嘅澳洲嘅福利制度咧。你每两个星期咧，你就要去一次 Center Link 嗰度报嘅。如果你攞失业救济金咧，你要证明你过去两个星期你系投咗十份 CV 先可以继续攞失业救济金嘅。你如果出国外嘅话，你就要同佢提前报嘅。如果超过两周嘅话，如果你唔报咧，就当诈骗嘅，就要坐监嘅。所以佢，同埋你去嗱，就好似我有亲戚，即系。将啲细路哥，因为佢开餐馆嘅，佢就将细路哥带翻去大陆嗰度凑嘅。咁咧，本嚟咧就得$100嘅星期嘅钱咧，即系福利啦，啲细路哥嘅，就咧去到大陆之后咧得$18澳币嘅啫，即系会大佢系按翻你当地大约嘅生活水平俾翻嗰啲钱你嘅，唔系好似你咁样肤浅嘅。同埋你唔好当人哋傻閪啦，屌你老母，人哋有出入境记录噶，梗系知道你有冇喺外国攞钱啊，柒头。 我都通加拿大。咁其实就系佢用加拿大，佢呢个又系用一个加拿大本位咧，就度所有世界其他地方嘅。加拿大咧，即系据我哋嘅网友讲咧，就冇出境记录嘅。 啊，咁噶？ 系啊，但系 不过美国出境记录。 佢话美加都冇嘅。淨係入境嘅時候就嚴格啲，所以出境咧就冇記錄嘅。咁其實唔撚 make sense 嘛，即係你加拿大係咁撚戇鳩啫，唔代表澳洲都係咁撚戇鳩嘛，係咪啊？澳洲就係電子嘅所有嘢都，你去幾多日，一年住幾多日，佢都知嘅。 知道，我嘅知啊。 基本上佢如果要揾一個 overstay 係好容易啊，澳洲紐西蘭，即係佢當然咧揾嗰個人就會難啦，但係要整個 list 出嚟咧就好撚容易。即系唔同 咁，佢呢个人，佢又系一啲功课不足嘅文嚟喎。到最后又系曲线，想讲翻即系中国人嘅不是啊啲咁样，即系个形象唔好，所以先俾人打啫嗰啲。 唉，我系唔， 佢都想讲 香港人点解咁 buy 呢一套咧？其实你中国人形象差系喺香港睇得到咯，喺外国其实好老实讲啦，中国人形象唔系差。中国人的形象差咧，系一啲非常歧视嘅人塑造出嚟嘅。即系你讲真，你样嘢都一人两面嘅。如果你卖楼嘅时候，个个都想卖得好价钱，佢都唔知几想自己间屋会有中国人嚟睇。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，呢个梗系啊。 即系你唔可以咁样，即系话华人系搞衰晒或者害捻咗香港人咯。其实就冇呢样嘢咯。 跟住我谂咧，如果高慧贤有一日假如咧高慧贤翻到加拿大咧，又系咁样俾人哋拳打脚踢喺度打咧，会点样咧？人哋可能都当咗佢系中国人，所以先点样打。 屌佢！我同你讲个头报纸内容，佢系讲佢系 Chinese 嘅，唔使讲，一定系咁啊！不不不不， 唔通话佢 Hong Kong this 咩？ 分点分到 呢回事，冇冇呢个字啊！诶，你自己乱咁噏啲人，根本就 Chinese。 系啊，同埋有时你香港人咧，而家成日做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其实嗱，我喺呢度讲就即系大家听到就算啦，就唔好再出边宣扬。其实香港人而家做好捻多贩毒噶，即系香港人贩毒。 系啊，我哋喺纽西兰都捉唔少。 香港人贩 系、哦、真系、哦， 香港人贩毒系多过大陆人好多啊， 易走咯， 同埋俾。即系俾海关拒绝入境嘅香港人咧，即系喺纽西兰嚟讲， 冇错， 系好 Q 多，亦都因为而家已经有太多香港人 overstay， 同埋太多香港人咧系嚟呢度做鸡嘅。 呢个打开广告见到啦 ，Google 一查就查到啦。 系啊， 但系佢话啲大陆人多喎，做鸡喎。 而家唔系啊， 佢哋咁讲啊，但系 其实佢哋唔明一个道理啦。佢哋 好捻难攞签证噶嘛，大陆人嚟。 大陆人去外国好捻难攞签证啦。第一，第二就系、是、做鸡唔系去咁远嘅大陆人。大陆人去做鸡去澳门啊、香港已经够噶啦。即系你而家喺澳洲、纽西兰嗰啲鸡咧，即系如果你话大陆人嘅话咧，其实好多都系即系申请，即系一系就留学生，一系就 PR。就唔系、 嗯， 就唔系香港人嗰种 ，working holiday 旅游签证嚟博大雾嗰啲啊。其实香港人而家其实喺国际社会嘅地位系完全，即系俾自己香港人毁灭翻嘅。你可以咁讲，你可以话嗰啲系新香港人，有可能你哋可以咁讲嘅。但系即系人哋睇到嘅事实就唔捻系咯。人哋点解即系佢而家封杀嘅咧？唔系净系特区护照人，系连揸 BNO 嘅人都唔俾入啊！即系佢哋个计香港嗰条数咧，系用香港特区护照再加埋 BNO 嗰条数噶。 哇，咁大镬啊！有啲人就喺保靓嗰啲。 但系而家就系因为有太多投机分子就系用 BNO 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人哋而家查得好严啊，喺澳洲、纽西兰都系。 即系一嚟嘅就睇晒，要睇埋你行李，慢慢睇嘅时候， 嗯， 即 要 check 下你做乜嘢，同埋佢搜埋你嗰啲记事簿啊嗰啲剩咯。 有啲 系啊， 如果怀疑你 睇 埋手机啲短信咯，系咯系有。我哋有节目叫Border Protection Something 啊，把就系讲啲咁嘅嘢。 不过讲又讲，我自己都识一个，有个人，佢以前喺香港做歌星，出过碟嘅。咁啊！呢个过气歌手嚟， 郑子豪咯。 咁佢系 屌老尾， 系啦，就系佢啦，就系呢条友啦。呢条友就每一次出境咧，佢都会被海关 check 嘅， 因为贩毒， 因为佢曾经贩过毒，同埋佢有另一单案话系喺澳洲有一单案就系做就系洗假信用卡。咁呢单嘢佢仲孭紧噶，仲未玩完佢，仲未审噶。 佢纽西兰剪头发嘅。嗱，呢个我都唔怕讲，因为呢个好多华人都知嘅，即系我讲呢啲嘢咧，我唔会捻食有屎嘅，即系 冇嘢噶，佢有 通晒天嘅呢啲嘢， 通晒天噶啦， 所以我先讲名咯，个郑子豪咯，佢喺纽西兰帮人剪头发噶嘛，咁移咗民好多年噶啦，即系其实佢九十年代就移咗民噶啦，咁 佢系以前同孙圈有过一手，有过一腿，我记得。 我唔识嘅，点解呢个人个名？ 识啦，因为系嗰啲四五线明星仔嚟噶嘛，暗星嚟嘅，应该咁讲。不过好奇怪嘅，咁即系讲真啦，你呢、這、一个即系纽西兰呢一个地方就卧虎藏龙嘅，即系有啲人系即系都几劲啊，即系有啲江湖地位嘅。 即系我哋香港人成日睇落咧，纽西兰嘅地方系牛奶啦、羊啦、布啦， 着草咪嚟呢度咯。 有好多，其实有好多过气嗰啲黑帮大佬嚟咗呢度。 系咩？哇，好睇喎！咁样真系 真系噶，唔系讲笑。即系嗰啲人咧，我哋都见到都叫师傅，即系都唔敢，即系都唔会乜过乜过钱啦。但系你知道嘅咩师傅，你就知道，这个曾经都系帮会大佬。咁當然亦都有啲老襯扮緊曬嘢啦，即係好似芒果佬嗰、那個死忠 fans 啊，輪胎王咁啲嗰啲咪係咯，即係老襯底嚟嘅，完全係。咁但係又即係扮緊曬嘢咯。 即係 有料嗰啲咧，通常都系比较低调嘅， 好谦和嘅。因为我讲嘢你听，其实刘少佳同刘乃强咧都有亲戚喺呢度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 即系其实就系有好多即系人咧喺呢度，即系好多人嘅兄弟姊妹喺呢度，系啊。咁呢一节我哋唔系讲好多啫噃，呢一节 差唔多时间啦， 差唔多时间啦咩？ 差唔多咯， 嗱呢一节未有半个钟，呢一节我哋就讲咗十几分钟啫， 系咩？ 系啊，呢一节讲十几分钟咋，个花落得。 咦，头先我哋讲紧议员嘅时候咧，我哋好似数漏咗个人， 讲边个？ 万必啊， 系喎，我哋冇讲， 系喎。 我哋仲有两，头 先我哋讲起监察议员啊嘛，我哋讲起监察议员，佢监察翻大家先，佢话大家其他泛民议员未进入呢个作战模 式。喺上一集我讲过，不过冇人应我咯。 系咩？ 系啊，即系我就讲佢话，即系佢唔公道咯，咁样讲，因为快必成日屌鸠嗰啲泛民嗰啲人，咁人哋梗系唔同你合作啦，同埋拉布已经冇效噶啦嘛，即系佢。即系喺度误导市民咯，我就讲佢话，因为你如果拉布系有效嘅，咁应该高铁都拉死咗啦，唔系起捻咗啦，系嘛？即系我觉得佢好配合呢个01去抹黑呢个泛民咯。 嗯，议会空转啊嘛，屌，芒果佬话斋。 喂，你乜嘢都走去拉布拉布嘅，你又冇同人倾，就自己话要我要做拉布啊！你唔帮手吓， 就好似司法复核咁，真系玩到烂晒啊，老细呢啲，即系个制度呢啲系咩？我觉得呢啲拉布啊、司法复核啊，都系嗰啲叫咩啊？死啊！嗰句中文字叫咩？即系你伤害到人，自己都会伤害唔少嗰种咁嘅意思。 打完人自己伤嘅。其实都 系人哋伤嘅，而家系 系啊， 其实都系噶，因为你拉布已经点解而家拉布芒果佬之前话冇效，其实都系真嘅。同埋你会期一开始嘅时候拉布咧，其实系好大镬噶，即系你本身个会期开始啱开始冇耐你就拉布嘅话，你基本上唔会有可能做得成功嘅。就算全部泛民议员陪你一齐玩，你都九成都系失败收场嘅。即系我觉得变咗系扮做嘢咯，会唔会啊？啊，许留山 都似系噶，即系你咁快就话要喂大家未到作战模式，未开始一起陪你一起咁样玩拉布啊？ 我觉得即系你拉布已经系玩，即系已经濒临玩烂咗噶啦。我觉得 因为其实主席都讲到明呢啲真系会剪布啦，已经。 同埋，我覺得拉布有樣嘢係一定需要嘅，就係有一個共識咧，即係市民有一個共識咧，就係呢一樣嘢咧係大部分嘅市民都係反對嘅，你先可以拉布咯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自己拉一係有拉唔係有拉嘅話咧，結果咧就係好容易俾位嗰啲建制傳媒咧入咯，就話拉布拖死好多嘢啊，又拖死嗰啲基建啊，拖死民生啊，拖死其他議題啊咁咯。佢好容易， 最多时就系最多时就讲，因为你一开头嗰个会期咧，好多都系嗰啲拨款啊，或者可能要批某一啲地方嘅嘢，要即系唔批就做唔到嗰啲咁样嘅。你唔俾呢啲，一人哋呢啲就一个藉口，到时话你塞住晒呢啲过唔到嗰啲。 即系涉及咩福利啊？公务员加薪嗰啲咁嘅嘢咯，即系系咯，即系搞到你啲督公务员同。那班民主派好像对立咁咯， 嗯， 系啊，所以我觉得即系佢咁样讲咧，即系对泛民唔系真系好公道咯。喂，泛民，你话泛民唔做嘢，咁泛民系不嬲都系立立地噶啦。但系而家嗰个，我认为而家个社会咧，真系好坚决要同政府斗落去嘅人咧系少噶。同埋林郑上任系有蜜月期嘅，呢一样嘢大家冇得否认啊！你起码都要等佢衰一两镬，你先可以容易去搞鸠佢。而家 你要睇准个时机先至威落去咯，即系唔系话系有拉唔系有拉咯。 系啦， 同埋系咯，林郑又提出咗呢个公屋封顶喎，好似 危题嚟啫。我认为呢、這个即系好多人都唔同意我讲啦，因为我之前 po 咗一个嘢啦。咁有啲人就话根据我嘅逻辑咧，咁应该取消公屋。嗱、這个我冇讲过啊，唔系，即系我唔认为要取消公屋嘅。 佢个逻辑系点咧？点可以推到会取消公屋？ 我真系唔知道，我真系唔知道。但系人哋即系人哋睇到我讲完呢样嘢就系、是、即系有咁嘅回应啦。咁我解释翻点解我认为即系呢一个系假嘅议题咧？ 嗯，你可以研究一下大家系咯。 系啊，因为咧公屋数量封顶或者你强迫啲富户去买呢个六字居咧，其实好影响民建联嗰啲票仓啊。而家证实咗呢个嘢系啱嘅，因为建制派有啲人已经出声， 都调调声。 系啊，都调调声，因为其实做唔到嘅。我嗰时应该是两日之前讲的。咁而家证实咗呢我讲嘅嘢係啱嘅。咁呢个系假政策嚟嘅。即系所以系假政策啦，因为其实777冇理由唔知啦，因为佢亦都冇同建制派商量。如果777要做一样嘢系一定过得到嘅。咁佢一定同建制商量咗先啦。佢唔会自己爆肚爆呢个政策出嚟啦。如果佢真系要呢个政策过到。所以我就 同埋 吓许留生讲， 同埋佢唔会说漏嘴咯，即系你话呢个咩80万呢个数字呢啲，即系佢唔似一个咁唔谨慎嘅人咯。跟住转头要再出翻嚟，哎呀，唔系嘅，都唔一定系封顶嘅一啲咁样咯。 佢系玩佢今次咧就系、是、我谂嗱，我唔敢肯定刘小姐系咪真系完全 100% 配合佢、嗯，但系睇个侧面嚟睇咧就系、是、啦，就系刘小姐系最早出嚟讲呢个封顶嘅事。 嗯， 其他人都冇讲嘅最初，刘小丽系炒热嘅。 刘小丽点样讲啊？佢系 刘小 丽， 佢直接用自己个小丽民主教室嘅名义出嘅。咁佢就话封顶就好捻大镬，咁、嗯、咯，即系 嗱、嗯，即系如果我自己咁睇嘅，即系如果你封咗顶嘅话，咁因为政府咪搞紧一啲叫做 卖 企理汤，唔系企理汤房啊。即大概5000蚊到、嗯，大家屋就好细嘅，得100尺，即百零尺到嘅啫。即系厕所仲个厨房，即系冇厨房，冇厨房嗰啲咩嘅，好窄好细嗰啲咁样嘅，5000蚊到。咁我就谂紧，如果你封咗顶嘅话，咁跟住你封咗顶，咁跟住又叫啲人又去买嗰啲六字居，咁到最后啲人。两头唔到岸嘅话，咁就屈翻转头要去抢你呢只企理劏房噶咯，咁咪可以变相解决到去起唔到公屋嗰个问题咯。 咁佢企理劏房亦都铺排咗好耐嘅，佢揾阿阮永贤嗰啲人写文都写咗好耐啦，即系佢将劏房合理化呢一样嘢一早有部署啊，政府就即系你阮永贤嗰啲系讲师嚟噶嘛，佢写得话。劏房合理化，即系佢写得，即系劏房系合理嘅解决住屋问题嘅方法，咁你就可以即系点样讲试水温咯。就算唔系将呢个议题摆上面嘅话，即系佢系用一啲 开路嘅方式， 睇起上嚟系中立或者表面上睇起上嚟系 一个学者， 一个学者嘅人去推呢啲政策咯。咁佢当然啦， 牛津毕业嘅喎， 吓、啊、 牛津毕业嘅好似， 系唔捻你 哦咁。 因为香港人好拜啲咁嘅所谓学者咩咩牛津剑桥啊，咁香港人好拜啲咁嘅人啊嘛。 佢系女版蔡子强咯，因为佢乜柒都写噶咯。我话俾你听，佢而家个 aim 就系做下一个蔡子强，不过系女人嚟嘅。 后生版蔡子 强，唔系我 即系 我 派住啲后生 嘅。其实佢好无可能无良啊，因为其实即系点讲咧，劏房其实本身你咁细嘅时候咧， 好人道嘅嘢嚟嘅 吓。 好唔人道嘅嘢嚟㗎其实。 係啊， 但佢自己都住劏房喎，你唔好咁讲佢喎，佢话。 我明白， 佢自己都住啦。 佢自己虐待自己係可以嘅，但佢唔可以 expect 所佢可以用佢自己嘅标准去虐待所有其他人。即係其他人呢，佢即係佢寫嘅嘢呢出嚟呢就唔好推一啲政策係会害鸠到其他家庭。因为如果你嗰啲企理劏房出咗嚟之后呢，我相信唔会係一个人住。 冇错啊，我唔逼六个人㗎。 六个人叠罗汉，真系唔系佢又即系嗱咁又好难捉佢、哦。佢唔似嗰啲咧教育局啊，或者啲高官嗰啲咧，啲仔女送晒去国际学校，跟住 自己住劏房噶。 系啊，跟住又叫人读 嗰啲咩政府学校啦，嗰啲咁样，即系佢又冇去到呢啲狗官咁狗啊，佢表面嗰阵咧就真系做得好靓，即系自己都做住紧噶。 咁啊啱咯，嗱，自己又住劏房，我又写劏房，写好佢，咁咪说服力咪大啲咯。 又买楼冇前途， 冇前途。 Tony 判定咗啦，佢智商唔超过30啊嘛。 系会唔会系即系其实好似一啲咧，好似好失意嘅文人咧，自己屈喺间房劏房度咧，我买唔到楼，好我就一齐咁样写，唉买楼系冇希望嘅，唉我写呢个买楼嘅真相俾大家睇，最好就系全香港一齐住劏房， 好 似啲似孟平嗰阵时喎， 苹果一样咯，苹果咪咁咯，成日楼市死啊冧啊，其实就系 convert 咗一堆买唔到。哎死咁我咁讲人哋话我凉薄买唔到楼嘅人就会睇呢啲囉，即係叫安慰宝囉。我哋有个好高水平嘅网友佢觉得啱啊，佢话苹果就係俾死呀，佢咁讲又好似唔係咁好啊。 照讲啦。 俾一堆 loser 去安慰自己囉。 应该咁讲啦，佢哋选择睇一啲自己信嘅嘢囉。 鍾意睇。 係啦，而苹果日报又俾咗佢囉。 嗯，冇错。 咁讲嘅话，香港人就唔使用 Facebook 啦，因为啱啱睇到咧，呢个习大大咧就接见咗呢个朱西伯格，之后朱西伯格仲用中文咧大赞中国发展令人震撼，咁讲嘅话， 啊正啊， 嗱咁 仲见埋呢个 Team Cook 添，咁咧好似啲 KOL 咧，我谂咧。 个玻璃心爆晒啦，一地碎玻璃， 唔得喎， 唔紧要啊， 系啲 KOL 好似阿五 Sir 咁咪屌啦，升就咪咩咯，嗱， 用翻小米咯，话点都系啦 ，Less Evil 系啊，叫佢转玩微博咯， 唔系朱西伯格，系，我就想讲话，不如微博啦，一系 Twitter 啦 ，Twitter 应该唔投共啩 ，Twitter 好难入到中国嘅。 唔知啊，我谂咁讲翻呢个公屋议题先，因为仲有时间差唔多啦，快快脆脆讲埋啦。咁嗰个我另外一个讲法咧，就系因为公屋嗰个轮候时期咧已经好长啦，咁即系有需要嘅人咧已经冇帮助，即系所以封唔封顶咧系危议题嚟嘅，因为你根本上嗰而家个问题就系你起嘅速度系太捻慢啊嘛。 所以我咪话咯，到时咪射晒落去嗰啲嗰个企你劏房或者分租屋嗰度咯。 系啊，所以 因为你知嗰边冇希望啦嘛，你再铲佢，佢都话唔整咯，封个顶咯已经。 唔系，咁佢而家佢哋将个焦点又 spin 咗过去嘛，咁你而家变咗一班人咧就争取呢、這个撤销呢个封顶，咁撤销咗都冇用噶，因为你个建屋速度冇增加嘛，你 都要慢慢咁起噶啦。 其实一直要争取嘅嘢唔系封唔封顶，封唔封顶系逆危议题嚟，你要增加嗰、那个公屋建即系佢兴建嘅速度。咁咪会减少嗰个轮候时期咯，咁咪香港人都即系有需要的香港人都去住有帮助啦，系咪先？但而家唔系。 嗱，跟住一句咧，呢句又777唔知系说漏嘴定乜啦？佢就话哎呀，起公屋咧系政府一个好大嘅负担啊，嗰啲咁样咯。咁我心谂啊，咁你咪真系唔想再起咧？咁咪即系所以咪射晒落呢啲企你劏房分租屋啊，货柜屋。 呢个就系我觉得即系。佢有某啲学者，我唔知系俾政府唔到啊，定系即系佢帮政府手搞嘢啦。就系、是、你讲嗰啲企理劏房出嚟话可以即刻解决到呢个居住问题，咁即系你想将呢个企理劏房取代咗公屋咯，系嘛？ 嗯，系。咁因为呢个企理劏房系外判噶嘛，即系唔系政府噶嘛，其实 系咯。咁我就觉得好有问题咯。咁、但系当然啦，我觉得好有问题，唔代表真系有问题嘅。咁要。其实整体社会都觉得呢一种做法有问题先得咯。咁我认为就系香港人系大部分人都系接受唔到呢啲劏房咯。咁可能我可能我对民情嘅解读又唔正确嘅，呢、這个我唔敢讲。但系我即系将心比心，我系即系唔想自己住一个百几尺嘅地方咯。 但系可能有见到阮明行呢一篇嘢咧，啲人觉得你睇下。大学讲师啊，都系住劏房咋，仲话俾你听啊，买楼唔掂噶，死噶会爆噶。 但系大学讲师都契弟，有另外一个人叫曾渊仓，佢就不断讲，即系六字居咧，同埋白居易系好有效。但系我觉得呢个曾渊仓又系鸠噏四嚟嘅。 吓、 啊？点解我咁讲咧？吓、啊？ 好有效，好有效令刺激到楼市上升咯，就刺激到更加多人买唔到楼咯。你唔记得咗嗰阵时白居易嗰阵就一嘢折起咗啲居公嘅价钱啊嘛，咁跟住私楼咪又上咯。 佢唔系咁讲，佢话会整冧楼市，即系呢个阿曾渊仓系咁讲，即系如果冇记错。嗱，我觉得有问题咧，点解我话绿置居同白居易都唔系真系有用咧？咁绿置居佢最紧要第一样咧，就系要嗰个居民咧放弃咗自己而家有嘅公屋单位买居屋。 嗯， 咁其实断数计咧就唔系咁着数嘅嘢嚟嘅，系嘛？即系你呢一样嘢本身都未必好受欢迎。如果睇翻啲数据，我相信都系嘅，因为交租有好多人咧就宁愿交租都唔供楼嘅。咁好啦。你白居易啊，咁就要啲居屋嘅卖家咧，就收居屋嘅钱，即系卖楼、哦。但之后咧就要俾私楼嘅钱去买楼、哦，系咪先？ 系。 咁即系其实对嗰个住居屋嘅人冇乜着数，点解无无端端要买私楼？佢仲要本来可能供断咗咯，但系就要即系真系升靓咩？唔系个人想咁做，我相信有啲人即系都觉得有间居屋有瓦遮头就算噶咯。 嗯， 咁唔紧要， 同埋一居屋又升紧值咧，使乜咁嗱声转啊？ 系咯，仲有而家啲楼咧，佢嗰、那个、那个楼价本身贵啦，但系佢最劲嗰个系嗰啲辣椒嗰啲钱啊嘛，所以无啦啦点会走去换楼咧？呢两个，所以我认为呢两个计划嘅实际效果咧系。被严重夸大嘅， 嗯，咁系， 但系如果喺嗱，比如阿黄浩即系买到苹果，咁佢又用苹果帮佢包装一下，可能又得噶。唔系我你头先讲嘅时候谂谂下，会成套嘢就系咁啊，将佢所谓民主大个买狗买之后，咪咩咯，即系令香港人 soft 少少，咁咪慢慢。逐點樣滲翻落去，即係又當然佢都會繼續買少少仇恨，即係又少鳩下大陸人。但係另外一邊咧，佢就慢慢咁樣即係軟性一啲，就慢慢 sell 啲嘢。咁好似容許欣啊，都揾阿容樂琪做佢 Facebook 嘅 admin 咁樣啦。咁其實唔難嘅喎，只要將嗰啲所謂以前嘅搞民主或者呢啲民主媒體買鳩咗嚟，即係慢慢咁樣。审啲政策啊，即系软性少少宣传，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。 系啊，我都认为。 依家香港嗰啲CCTVB 咧，嗰啲广告时间咧，都有啲卡通化讲一地两检同埋搭高铁咧，整到好似好得意嗰啲咁样嘅，即系等大家放低个戒心，唔使惊。佢有 共产党都识做咗好多，我觉得其实嗰啲软性宣传啊。真系 咩几靓嗰套嘢啊！又记得一地两检嗰啲， 系啊，所以 你真系惊就麻搭咯，就唔好。我认为啦，即系唔好再讲一地两检，因为中晒，我觉得系中晒计嘅。你人哋一地两检，佢已经起晒嗰啲 infrastructure。如果你真系惊一地两检嘅话，你就要即系俾佢哋嘅宣传行快几步咯。即系佢而家嗰个抗争步伐咧，系俾政府牵住鼻子走。而家政府推一地两检，你就反一地两检，即系佢推乜你反乜、嗯，结果你都唔可以跨越佢嗰、那个即系个速度唔可以跨越佢。以前芒果佬唔系咁噶嘛，即系芒果佬玩抗争唔系人哋牵住个鼻子 ，agenda setting 唔系俾政府做噶嘛 ，agenda setting 系芒果佬做， 系佢自己做， 或者老师都有份嘅呢啲，即系将个话题。将个议题聚人气啊，用一段时间去宣传咧，其实系需要嘅。但系而家就社长讲得啱，即系你等阵又讲嗰个议题咧，讲个议题啲人气咪散晒咯，拉到散晒，即系觉得哇，又呢个议题又示威啊，那个又示威啊，好攰、啊，休息一阵得唔得？ 系市民都跟唔到你啊！喂，大佬，你想我帮你搞边饭啊？ 所以白票党我就觉得佢哋而家系扯散紧成个反对阵营咯。佢哋连聚埋搞一个议题都唔搞噶，即系刘小丽就搞住屋，啊朱凯迪就搞嗰啲保育 定屋， 跟住陈志全就搞同志，咁啊 各有各做 嘅 真系 各做噶，佢完全冇一个 即系一致嘅话题。咁而家可能有一地两检啦，但系我认为一地两检都唔系一个好议题嚟嘅，因为真系惊嘅人咧唔会坐高铁噶，真系惊即系高铁有问题嘅人，你可以聚嗰班人先咯。咁啊，罢搭唔动， 政府咧都醒咗啊！佢揾嗰个陈凡咧，嗰、那个光头剧咧，走出嚟话高铁咧会带俾香港咧2700亿嘅呢个经济效益。 佢听咗我哋节目咯， 系咯，我就觉得依家咪听到你节目啊，回应翻我哋，即系罢搭啊！我哋咪话罢搭会令到啲港铁蚀钱啊，啲咁样嘅，佢即刻走翻出嚟话有2700亿。收益 呢个都系我哋讲先嘅，因为其实我应该系我讲先嘅啫，因为上个物业嘅升值系可以带有经济效益嘛，但系之前又冇人计呢啲落去嘅。 嗯， 不过唉，算啦，即系我哋讲咗，可能又话我哋系即系共产党 抽水， 共产党嘅咩烂头卒啊！但系我哋 系啊，好啊，收翻啲钱，我哋阿星搞都未得瞓喎，搞到而家。 喂，我哋呢度一点几啊，哥？你仲喺度咁样讲，顶你个肺，真系朝头早一点几啦。不过 anyway， 我哋真系系啊， 差唔多啊，大家都辛苦晒啦，各位 编辑， 好 啦，下次再见， 下次再见，好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